常自在，会发觉你更加可爱。Yeah， 别像昨日避开，热情若然未改，我信我会胜出比赛。Wow， 爱似远洋过海，历尽路上如彩，会发觉你更加可爱。像昨日离开，剧情若然未改，我会当你我的所爱。

真的爱过谁，匆匆到人 是距离的世界，越来越远的道别，你转身笑了，侧脸还是很美，我用眼光拒绝，倾听着你的泪，在这种 见准凉，会在清晨时分发现地面和叶子上有许多露珠，这是因为夜晚水汽凝结在上面，所以故名。进入白露，晚上会感到一丝丝的凉意。今天是9月7号，白露，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6月26日，6月26日。

几年心才能让爱无解。 我时常漫步在小雨里，在小雨中寻觅，小雨像一首飘逸的小诗，常萦绕在我心里。 学会不在乎，我就不会这样痛。

处。 杜德伟演唱的《跟着我一辈子》，很多男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他希望能够遇到一个永远支持自己、对自己非常仰慕的女人。所以呢，我听过一种说法啊，说女人呢需要去俯视啊，需要把她当成小宝贝一样的关怀呵护，而男人呢需要仰视，他可能不需要你做太多，只要你崇拜地看着他。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周蕙，《体温》。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房间等你。 在沉默的路口上，你只想着心里的人，寂寞变成了一种体温，陪我在自夜无梦的时分，没有你的黑夜有一点深，找不到可以拥抱的灵魂，想念变成了一种体温，燃烧在凌晨3:05，整个世界只有呼呼的风声和一个只说话的人、哦、你怎么能够走得那样狠，让我的心从此孤单得很，我们的爱情也没有了体温，寂寞变成了一种体温，陪我在自夜无梦的时分，没有你的黑夜有一点深，找不到可 周慧演唱的体温。很多人不知道打碎水银温度计之后散落出来的水银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才能做到无害，因为水银泄露到环境当中会持续的危害水、空气和土壤。你千万不要用吸尘器去清理水银，因为吸尘器的真空会把水银散布到空气当中，反而增加暴露的风险。也不要使用扫帚去清理水银，因为这样呢会弄成更小的液滴，播散开来更加麻烦。应该赶紧开窗通风，关掉室内所有的加热装置，戴好手套，然后小心地捡起玻璃碎片放在纸巾上叠好之后放入袋子里面密封好，然后丢到垃圾桶。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 Beatles， Let It Be。 When I find myself in times of trouble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when the broken-hearted people living inBut though they may be parted,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s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Yeah,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彭佳慧演唱的《敲敲我的头》，继续要听到的歌已经出现，有没有？韦礼安。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有那么沉重。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有没有是2010年韦礼安的个人同名专辑《韦礼安》当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曲呢，基本上就是他的个人的情感历程的见证曲目。当时他在谈恋爱，女朋友拒绝了他，所以他一气呵成写下了歌词和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凌《女生我最大》。

音演唱的歌曲《一笑而过》，这四个字呢，我想是人生当中的一种至高境界了，你要修炼好久的啊，没有谁能够那么快的就学会释然啊。当他遭到背叛啊、遗弃，心中一定会有恨意和不爽的啊。哪个高人在他没有成为高人之前都是俗人嘛？但是我们要学会疏解，因为不放过别人啊，就是不放过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的可以对另外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当我们万箭穿心、痛不欲生的时候，也仅仅是我们自己很私人的事情。别人也许会同情啊，也许会嗟叹，但是永远不可能很清楚你的伤口究竟溃烂到何种境界。所以呢，无需去把自己的伤口揭开给所有人参观了啊。我们要学会把笑容挂在嘴边，让自己过得更加开心一点，遗忘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 失去之后才会明白爱有多么的贵重，才会发现幸福其实本来就在自己的手中。心中的那个人呢，我们一直以为在路边等候我们啊，路的尽头等候我们，为此我们放弃了很多我们应该珍惜的人啊。到了最后我们才会发现，其实原来我们拥有很多的 宽阔的肩膀，一双结实有梦